有一位站那儿买票的人直瞧我，哎，同志，你丢东西了？我没有，干嘛来回挤？ 好嘛，都把人给挤烦了。 我说我是找服务处，不知道在哪儿。 嗯， 那不就那儿吗？ 哪儿啊？ 回头我一瞧，气大了。 怎么？ 就是擦玻璃那儿。 那好。 到那儿一问才知道，五号窗口。 呵，可问着了。 到了五号窗口，我把钱递进去。 哎， 同志，买去广州的硬席客票一张，加快票一张，硬席卧铺一张， 一共买三张。 他就卖两张。 怎么？ 不卖卧铺？ 哦，对呀、啊。 我说卧铺在哪儿买呀、啊？ 嗨， 啊， 那他能告诉你吗？ 哎，这个人很好， 啊， 挺清楚的告诉我了。 怎么说的？ 去问服务处。 不，废话，这还得问去呀、啊。 我这服务处在哪儿？ 哎， 嗯， 你不去过一趟了吗？ 是啊，把我都气糊涂了。 好嘛， 我要到服务处一问。 嗯， 六号窗口 就在他旁边啊。 哎，他就是不多说一句话。 你瞧瞧， 我这一瞧啊，坏了。 怎么？ 刚才我在五号那儿买票的时候，六号人不多呀。 现在呢？ 一次长蛇阵了。 好嘛，那你挨着往下排吧。 可是啊，离开车还要半点多钟啊。 那可没办法， 挨个吧。 哎， 好容易到我这儿了。 哦， 同志。买去广州的硬席卧铺一张。 对了， 没了， 没了。 我说到广州的没有了，半道的也行啊。汉口的，这个保定， 嗯， 石家庄哪儿都行啊。 怎么样？ 八档。 你撞哪儿了？ 我没撞哪儿 啊， 小窗户八档。 那好，关上窗户了，他不理你了。 我一想啊，干脆我不走了 啊，买不着卧铺你就不走了。 我正闹着病呢。没卧铺我受不了啊。 那么你的工作怎么办呢？ 晚去一天倒不要紧呢，耽误不了工作。 那么你还得赶紧退票去。 是啊，我到了退票处。 嗯， 我说同志，把这票退了吧，我走不了了。 哎， 他拿起一看，你这票退不了了。 嗯，怎么不能退？ 现在已经快开车了。 嗯， 退票的规矩应该在本次列车开车前的两小时声明。 嗯， 我说不对，我这特殊情况，我来这儿有仨钟头了。 是啊，你这不刚买的手里头吗？ 是啊，我这来回撞了有俩多钟头，买的手里不到一小时，怎么能在两小时以前声明呢？ 这是真实情况啊。 不，那是你的问题呢，我不管呢。 嗯， 说着说着就挺霸当。 得，小窗户又关了， 差点碰着我鼻子。 太好。那么你这张车票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候啊， 嗯， 有一个人上广州有急事买不着票。 哦， 喂，我原价让给他了。 哎，这你跟退票一样啊。 妈妈，这比退票还好呢。 怎么？ 没花手续费呀、啊、 哎，手续费省下了。 把这张票卖出去以后， 哎， 我又花了两毛七分钱， 嗯， 买了一张去丰台的票。 哎，你上丰台干什么去？ 哎，这是一种办法啊。 怎么？ 这地方走的旅客多，卧铺不好买。 哦， 到丰台去，那儿走的人少，可能买着卧铺。 以前还有这么个办法。 我买好了票了， 嗯， 给我们公司挂了个电话。 哎， 汇报了我没走了的情况。 是喽。 我们科长一听没走正好啊， 嗯， 现在有紧急任务。 怎么样？ 赶紧回来拿东西。 嗯， 先去满洲里。 哟，那你这张丰台的票又作废了？ 那废不了啊。 怎么？ 离开车还四小时呢。我到退票处，哎，同志，退。 哎哎，这倒好，理直气壮。 那拿起一看，啊、嗯、啊，可以退。给我开了个条子。 哎， 拿钱吧。 什么钱呢？ 手续费。 哎，手续费啊。 我由那里刨吧。 哦， 退票手续费最低起码五毛。 哦。 你这张票两毛七，再找我两毛三， 那就别退了。 不行啊，收据已然写好了。 你这不是倒霉吗？ 要给他送两毛三去， 好嘛。 经过这样的碰壁啊，我这经验是长多了。 哦，您算锻炼出来了。 哎， 嗯， 去满洲里那次啊，我就有了经验了。 哦， 那回我带的东西还多。 嗯。 除了身上穿的以外， 是 还带着皮袄、皮裤、老羊皮大衣， 嗯， 毛衣、毛裤、单靴子， 嗯， 皮靴子， 嗯， 皮帽子。 哎，你干嘛带这么些个东西呀、 啊？那地方冷啊，零下三十度啊。 哦， 穿少了不行啊。 对呀、 啊，打了一包袱、 嗯， 连我手使的东西都搁里头，有三十多斤。 哦， 这携带物品还不能超过分量 啊， 一过四十斤就受罚。 那是啊， 我这包袱三十多斤， 嗯， 同志又送了我十斤苹果。 哟， 我想那再带着吧，打到一块了。 也搁在里头了 啊！ 哎呀，这个够重的呀！ 是啊，进站的时候路过那检票口啊，我就留神。 嗯，搞什么？ 怕他们发现了。 嗯， 有一个带红袖标的， 嗯， 手里拿着弹簧秤。 哦， 专管这个。 嗯， 我一瞧他，啊，他正瞧我。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滴了灯，一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要欣赏的两段相声啊，同样呢也是侯宝林先生在新时期创作表演的。我们先来欣赏一段破除迷信题材的相声作品，一贯道。 我们是无神论者， 对 鬼啊神啊我们都不信这套。 哎，根本就没有啊。 过去有些人呢、传这些玩意儿， 哦， 纸佛穿衣赖佛吃饭， 是喽。 还有的人披着宗教的外衣，干些反革命的勾当。 你瞧瞧 啊， 过 去有个一贯道啊， 我这知道， 就是这玩意儿，反动会道门吗？ 反动道门， 专门欺骗家庭妇女老太太， 全是受他们的害。 我们街坊有个王大娘， 哦， 就信这一贯道， 是啊， 虔信， 哦。 让他们给迷惑住了。 呵， 他入道以后，满世界引诱别人入道。 引诱 啊， 那不叫引诱， 那 就是那叫渡人 啊。渡人呢？ 哎，渡 也不白渡 啊， 渡一个两块。 哦，两块。 哎，你看这买卖也不错了。 是啊， 渡一渡就两块。 两块， 这电焊得多少钱？ 这石头铁管子呢？ 我本来不信这套，他非劝我不可。 劝你， 哎，我告诉你，侯宝林呐、哎呀，你这个灾难可不小啊！ 怎么了？ 说相声的净说神仙呐，神仙都给你们记上账了。 哎呦， 明儿你们死后啊，下十八层地狱受罪去。 嚯，那这怎么办呢？ 那我说了这么些年了呢， 说的是 那有什么法子？我告诉你啊，我救你吧。 哦， 最好啊，入我们这一贯道。能把你过去的罪恶洗刷干净了。明儿死后啊，能升天堂到极乐世界去，就好了。我说那好，我弄两个钱尝尝。 哎，什么叫尝 尝 啊？您不花了两块钱了吗？那您就算入道了。 我就该到里边瞧瞧他究竟怎么回事啊， 看看里头怎么回事。 老太太一接钱喜欢了， 哟， 真的，和你真入道啊？哎呦，大概你还有仙根呢。 怎么这么会儿又有仙根了？ 你今儿入道吗？赶紧今儿就有痰。 有痰？ 我有痰不要紧的，喝点白松糖浆就好了。 粘痰呐， 今儿有神仙降痰 啊、神痰。 我说那好，您带我去吧。一边走一边跟我聊。 说什么？ 这就好喽。死后啊，升天堂，咱们都见得着。最好入道以后，劝你们一家子全入道。 怎么着？一家子多入？ 我一人还不行，干嘛非得一家子？ 说的是呢。